我非常差差呢条我记得。今次呢就揾咗个嘉宾讲日本情况，当然系我要用入，我要用日本特派专员收容者。 哎，你好，大家又系我收容者。喂，我相信你啲听众应该听得好厌呀，又系呢条友仔，佢又系日本冇嘢喎。 三个月喎，初初唔系唔知三个月，应该四五个月啦。我都估唔到，每一次都系好似即系紧急状态先揾你噶嘛。上次我系我谂住以为今次就。 你啲听众会觉得，喂，呢条友真次次讲日本冇嘢，但系每次讲真冇嘢，次次日本都越嚟越大镬噶，咁样即系系唔系噶？ 喂，咁嗱，好啦，黄金嗱，今日音嗰刻咧，日本就宣布就延长到月尾，北海道仲夸张。 扑你条臭街！唔好你唔好搞到我睇唔到戏先得噶，顶你个肺啊！ 诶，仲精彩就系咩啊？今朝今日我录新闻嗰度先讲开就系水Aquas 啊 ，Lafay Aquas 啊，真系困难重重。红团喺西武巨蛋开演唱会，因为乔元冇事，所以红鹤开演唱会第三次演唱会冇问题照开。反而真系去咗静冈嘅 Aquas 开露天演唱会唔开得，吹 咗。点解唔去奇玉开就算咧？ 佢咁装谂住就静冈呢篇小院唔会有事啊嘛，同埋就系始终小樽喺静冈有一种叫做咩衣锦还归嘅想法。 嗯， 咁谂住搬去靖江，又系露天嘅，点都冇事嘅啩？啊，吹涨靖江市，靖江完又紧急状态，又封晒所有大演唱会，啤一声真系， 真系咁知搞乜鬼嘢咧？ 都喺度正正啊！今不喺度而家话全日禁止卖酒啊！啲人化晒神烂酒交菜咁，你全日卖唔准我卖酒，我食咩啊？ 唔系啊，你佢全日唔卖酒，其实冇意思啊，个旧嘢。 冇意思。 好似咩咁样？我发觉班人冇得去酒吧，哦，咁喺便利店全面饮咯。 因为其实咁嗱，依家整嘅嗱，讲嗱好啊，你嗱嗰次你见唔得多唔多先？你自己喺街度见到咁喺咁街度饮酒 ，OK 多啊 ，OK 多啊， 我 OK 多啊，大周地啲人咪即系冇得去酒吧咁做，咪围埋喺便利店隔篱围埋六七个人坐喺度咁喺度饮咯。 嗱，呢样嘢 夜晚唔知我嗰次见到嗰次唔知凌晨一点定系系咧，凌晨时分嚟咯，全部望住有咩有搞鬼嚟噶？ 嗱，呢样嘢咧就而家唔怕，我就唔怕讲，反正我出翻嗱，我咩我早两个月前咧，一日仲系再封得最严嘅时候咧，咁我夜晚封放开工，夜晚通常我 part time 嗰度咧，放工之后咧，我跑半个钟头步嘅。通常咧，我跑在附近某个高村咧，我都成日见到有几条友咧，几个阿叔咧喺度饮酒嘅。 嗯， 因为最好简单就系大佬工作咗一日，几个朋友攞罐啤酒去吹下水，喂，唯一嘅娱乐嚟噶，已经系。 系啊，唔系个问题系，你捉得严唔严啊？你嗰边 香港严？好，最初咧，九九年开始咧就比较严，但系喺到嘅近年，其实只要基本上你都唔多理你噶啦，即系你唔好听甚至我就试过就落咗街行嗰段路，先生，点我哋咁轻松嘅？先生，冇戴口罩，先翻上嚟攞口罩，有冇问题佢？ 嗯， 咁我跑，因为做运动系唔使戴口罩噶嘛，咁我跑，我街跑我从来都唔戴口罩嘅。间唔中有时跑完步行翻屋企嗰段路，佢啲我住嗰个屋苑嘅 security 叫我戴口罩，我唔理佢啫嘛。 嗯，但系日本呢边系我未冇见过人捉咯， 因为你嗰边戴口罩唔系犯法噶嘛，唔戴口罩。 系唔犯法嘅，咁佢强烈建议你嘛，我至少我都讲咗由2019年开始冇俾人屌过。你都知道我唔系我，即系我正如我讲俾你听，我都唔系一个好戴口罩嘅人啦。咁之后唔系我戴口罩，我戴口罩嘅情况系，只不过有啲地方我唔戴口罩入唔到去咁解啊嘛，即系例如 anime 啊、戏院啊，咁去睇戏咁啊，大佬。 做啦，一阵我咪 去紧，我要睇 Eva， 咁我要睇，我要落下剑心。咁大佬你我唔睇，我唔戴口罩，我睇唔到啲戏。 嗱，我就因为我自己情况嗱，咁我讲真，我都系我就对好有安心出行咁。咁我平时都尽量唔戴，因为如果嗰间铺头，因为其实有啲嗱，唔讲边度啦，其实有唔少餐厅咧，或者食店啦，唔好餐厅食店啦，基本上咧就系有部探热机摆喺度，你唔嘟佢都唔理你嘅。咁咧有几张纸摆喺度，有个盒摆喺度，但系你嘟唔嘟都系唔理你嘅。咁你基本上直行直过，出完走噶啦。咁事实上系唔少嘅，当然啦。你喺旺角啊，依咁嘅大地方咧，就捉得好严，因为啲差佬成日巡啦。但系啲屋村嗰啲咧，啲细屋村啊，嗰啲街边档、街边铺、地铺嗰啲咧， 其实执博嘅走咗都系香港人好啦，其实香港人喺方面咧好缩骨嘅。总之入咩嗰度唔会有差瑞茶，超投奇啦，嗰只噶嘛香港人。咁就 你哋嗰边咧细路几岁以下唔戴口罩？ 唔记得咗啦，但系基本上我而家见到僆仔，总之行，总之佢可以落车落地行都会戴口罩咁滞嘅喺度。 但系日本唔系喎，日本系唔够你喎。日本系即系你知日本系有啲嗰啲保育院咧，系咪会推啲 B 啊或者拉住啲 B 出嚟行街嘅？ 嗯， 你见到啲唔即系由2019年开始都系咁噶啦。咁之后你见啲老师带成身装备咁样咧，但系啲 B 咧系完全唔理咁样咧，乜都冇咁样行下去。 因为其实香港就中意啲香港就。 好啦，奇怪，你做乜工？系咪所有 B 都天生有呢个防毒装甲嘅咧？系冇理噶喎，就大啲大人全部着晒咁样咧，佢哋影到好似好拉严重咁样，但系啲 B 冇事。 咁即系唔系应该咁讲？唔系啲 B 唔会染病，系啲 B 唔怕人闹，大人怕人闹。嗰阵时你唔知就会啲有就话咧，你唔顾起手足噶啦，你唔顾起手足啊？你想医疗费崩溃啊？你染病啊？你咁自私噶？你就系你冇事就好啊？嗰只有啊冇。但系啲 B， 哦啊咩意思啊？啲 B 嚟得你啦，个细路仔冇得 B 啦，小学生都唔理你啦，木哥得幼稚园啦， 咪咯。 因为其实好单就系而家啲人怕人闹啫嘛， 怕人闹，好多人鸠知喎，日本而家搞乜鬼啊就，而家严重到商场封埋呢样嘢。 商场封埋就好夸张，因为旧嗱，因为我记得第一次揾你讲呢个题目就系旧年嘅，因为近咗旧年都冇咁严重啊嘛。 系咯。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计即系咪啲确诊数系咪上升紧？系， 就好劲添，不佢爆到夸张添。咁 讲到好啦严峻咁样咧，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嗰阵时铺头又开，即系就算早收都好，咁但系至少铺头开，戏院开，乜都开噶嘛。咁但系个问题系而家系哇铺头唔俾开，无啦啦立法系唔俾开铺头。以前都话开到八点啦，即系你就见到一啲类似有超级市场喺里面嗰类嘅商场就话开到六点咯，即系 Tokyo Hands 嗰啲咧。 嗯， 你知新宿嗰个叫咩咧？新宿嗰边系咪有间 Tokyo 即系条桥嗰边系咪有间 Tokyo Hands 嘅？嗰个系 我知，但未去过。 即系嗰边嗰个 Tokyo Hands 咧，佢咧嗰度开到六点噶嘛。 嗯。 但系即系而家开到六点啦，但系原本之前系唔够你啊嘛，开到八点定十点噶嘛。 嗯。 而家咪变到咁咯。 六点啊？ 我隔篱，你知喺南口隔篱咗紧嗰两个咩 Numani 嚟一 part one part two 系咪叫 Numani 嚟 ？Something like that 个名。咁嗰边系封晒咯，25开始。有冇封到而家都仲未开？咁之后我原本谂住零一会开噶嘛？咁我揾咗嚟个零一系由25开始休，即系开始休管喎。我顶你个肺！我想买衫又买唔到，想买乜都买唔到，顶佢个肺！唉，真系。但系好多巴士又普通地有开咯，佢哋又普通地到十点先闩铺喎。呢啲铺头就你理解唔到。 我系 咁之后咧又好啦，搞笑嘅喎！佢明明讲话封话封酒吧封，唔俾饮酒，但系你知我附近系咪系即系你知我住附近嗰个位系都有少少居酒屋噶嘛？有啲系喺呢段所谓嘅瘟疫嘅状况之下新开嘅居酒屋啦，唔系有啲执咗啦，但系有啲新开啦，但系嗰啲新开嗰啲系。到过咗八点都照开喎，其他隔篱咗紧啲普通餐厅闩晒嘅时候，嗰啲所谓嘅高危地区，大家系唔鸠你 嘅。系因为佢变咗就咩？你政府嗱，你都听冇你冇一个法例强制要佢闩门，净系用叫自缩，用群众压力要佢哋闩门。咁关就系你受唔起群众压力啊？咁咪闩门咯，你唔怕俾人闹唔开门咯？嗰种变咗而家好奇怪嘅防疫状态就系、是。政府唔想咩喎，又冇法例基础，你又唔肯赔钱，咁你叫人哋唔尽可能唔好开门，尽可能，大佬我尽可能，我尽晒力嘅，我一定要开门，我一定要做十点。 要持有话赔钱噶，赔得少咁解啊嘛，啲人 妖鸡碎咁多， 中小型企业话赔八十万啫嘛，扑街啊！你八十万养到几多个人啊？ 都唔好话喎。今日我而家睇，我而家一路同你讲嘅时候，喺度好似人哋，好似 Bfop 啊 Bfop 个管监咁咧，一路睇紧啲YouTube 啲 cam 啊嘛。而家真系东山中条街好少人喎、啊，东京啲街。 而家少人咯、啊， 依、 這个 系咁啊，系而家有时候都十一件十一件。 冇嘢行，每日都嗰轮一开始黄金周嗰阵时期，我有送，我有俾个条切谷片你噶，冇人理噶， 即系人山人海噶。 冇你人山人海，冇人理你噶。咁我好啦，奇怪，唔知佢哋想点嘅真系。 一个奇怪嘅情况就系、是，佢有啲地方开铺，有啲地方又唔开铺。你冇一个，你唔系话嗱，香港咧就香港就话有一句有强权冇公理嘅，政府话明要你唔准开，你就唔准开，咁就 O、OK、K 统一啦，就一镬冚家一镬熟，但系日本就都政府又唔敢强制要你唔开，咁咧只有象征式叫你自己唔好开，所以丰州咪作反咯，成班丰州啲食店，我系要卖酒啊，总之黄金之前我一直要卖酒话之你， 咁啊好咯。呢啲先系气派嚟噶嘛，顶佢个肺 咩？唔系啊，我成日用嗰句就系、是，我出咗碌你赔俾我啊，你一唔系嗱呢样嘢就前两日咧，前几日就我老豆，我公司咧有个我老豆啲 friend 咧，佢嚟整眼镜，咁佢老豆个 friend 就带佢仔嚟，佢仔咧一开口就系黄师嚟噶啦，即系我听第二个字我知道黄师啦，咁佢窒我话，咁啊佢串我话啊嘛，你唔要命，跟住咁讲啦，哦，梗系咁讲啦，唔关我事啊嘛。咁事实上系 佢同你倾啊，定系点啊？ 佢喺度讲开发言，我话超冇我后生人染咗冇事啊嘛，跟住唔知啊，我咁讲啦，佢就话你要你咁你即系你染你唔染咧就即系当冇就冇事就唔严重啊，咁系噶啦，我话系啊，我唔染唔到嘅冇事噶啦，唔染到都话有事啊， 咪咯， 唔系讲紧就系、是、嗱，即系呢样嘢就即系好即系我台少少直接讲啦。点 真系人少少，你摆上 broadcast 嘅喎，你真系人少少。 啊，咁讲真，直接嗰句啦，你惊就咩？人哋传染俾你啫嘛。我讲就系、是、你唔惊人哋传染俾，我讲就我唔惊你传染俾我，咁我咪戴口罩咯。你惊我咪戴口罩咯，同埋你做咩？你唔系你要人哋唔好自你惊人哋话人自私，其实你系自私啫嘛。如果你传，我讲直接嗰句就系、是，如果你唔系惊传染嘅话，你会你咁惊要防疫啊？即系讲就系、是。你会唔会咁紧张？非洲某个小国嘅人权状态啊，关卡士啊，就咁样啫嘛，即系好老实嘅一样嘢，就系咧惊人传染俾你，又惊条尾十 cm， 惊得洗头发，惊性无能。 唔系个问题就系、是、嗱，既然你哋咁惊啦，咁打疫苗咯。 佢又唔肯打，又惊啊。 咪咯，个问题做咩你唔打咧？做乜鸠嘅你哋？ 你有啲莫名其妙。 你哋明唔明啊？最嗱，你哋明明系你哋讲咧，你哋系最惊嗰批嚟嘅。咁你又话政府防疫不力啦？咁而家有个疫苗俾你啦，唔好理嗰个系咪政府俾你嘅疫苗，总之而家有两个疫苗俾你，你打啦！你哋最惊呢样嘢啊嘛！咁你神早打咗之后，咁你咪可以做你哋想做嘅嘢啦，我唔知你想做乜鬼嘢啦。咁但系即系但系日本又好啦，奇怪喎，日本呢边咧，你唔觉得佢好强烈地推紧打疫苗喎？ 但本人系打唔算系打几快嘅，我即系睇啲数字啊， 快过头啊，完全唔觉佢哋有好努力地推打疫苗呢一样嘢咯， 但日本就我睇日本嗰啲，即系日本嗰啲传嗰啲睇幕即系news app 咧，有讲半日打几疫苗啊，数字 OK 嚟 OK 个数字，当然唔算系快，但系亦都未止话好慢，我觉得又。 但系佢冇特别强制你做乜鬼噶嘛？个问题系佢唔系特登叫你即系每个人要打疫苗咁样噶嘛？佢冇特別推呢樣嘢，我就每日見到新聞，阿何嘢每日都彈出嚟講啊！我哋今次又買咗幾多疫苗啊？你見到又運咗一大堆疫苗嘅即係機場度人運咗一大堆箱咁樣咧，嗰啲咁嘅畫面出嚟咧，佢久唔久彈出嚟講話有幾多疫苗？但係咧，咁之後咧，佢又唔特別而即係我至少我冇收到任何即係啲 email 啊或者入任何電話之類嘅嘢會同我講話啊，而家有疫苗可以打啊，你只要打電話去邊度邊度邊度咁，或者喺邊度邊度預約之後你就可以打疫苗啦。因為我而家上緊一個我繼續上緊啲 animation 關係嘅 online course 啦。咁之後我嗰個老師係美國人嚟噶嘛，我冇問佢美國邊個位啦。咁我唔記得咗佢邊個位，好似有講過，但我唔記得咗啦。咁佢話我問佢你打咗，你有冇打疫苗啊？打咗啦，今次佢同我話今次政府難得地好高速度啊！ 鬼都信㗎，鬼都好信呢樣嘢㗎。 佢超高速度，即系话一开始，因为佢开晒啲体育馆俾人打，咁之后俾个 website 你，咁之后你只要登记之后你就可以打噶啦，我打两次紧嘢，咁我应该冇事噶啦，咁佢咁讲咯，咁佢话个难得地美国政府好迅速咯，咁对应呢一样嘢。 因为美国在宣传疫苗和宣传肺炎恐怖宣传疫苗功效是很用心的，他真的强制不是讲真，拜登政权上到台就靠这件事嘛，好像就是你上台最重要就是什么打疫苗，他的尽重方法就做宣传，那你个老师点应该点都是属于叫读个书啊那人来的啦，他现在相信拜登那套的啦，理论上逻辑上都是啦，那正常，那我觉得不意外的。 都睇得出係左交嚟，唔係所有 game 嗰邊啲人，大部分都係反心撐拜登，我癲癲地咩？ 唔係咁正常嘅，讀書人通常都係撐拜登噶嘛。 嗯，咁啲奇奇怪怪啦，但係我你又唔係好覺日本做緊啲咁嘅嘢嘅喎。 日本 我覺至少我唔覺先。 嗱，我喺網上睇啦。 嗯。 基本上咧。亦都唔觉有话好大規模宣传。 係囉。 亦都唔觉得有听到话有啲名人或者唔明嘅人呢走去，即係有网友自己要走去打嘅。我好少听到嘅。 你只係见到啲人不仅喺度辞退圣火跑圣火嘅嘛，就係见到睇下最多呢样嘢囉。 点讲呢，圣火我其实因为 NHK 有直播㗎嘛，但係 NHK 要直播圣火就用 VPN 睇嘅，我就通常呢就会直接开个 VPN 就睇下全圣火。咁、你全职讲不要不急嘅嘢咧，全胜火都排喺第一位啦。咁你搞？ 系咯。哇，低够能福哥就净系完全终止圣火传递添啊！顶佢咪黐乸线，福哥有几大问题啊？你老尾，福哥好似冇乜嘢嘅，印象之中，我记得啲数字唔高喎，同大阪比，大阪劲好多，但系福哥冇乜嘢噶嘛。 我又唔听到福，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其实最把最紧要就东京同大阪啫嘛，甚至静冈啊嗰啲，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即系所以我其实我对于静冈县咧。靖江院咧，会停止晒公开活动，搞到水团开唔成演唱会咧，我拗爆头噶。 主要讲唔搭八地，我三月尾嗰阵时要睇 Luna C 啫嘛， 唔 系喺西滩啊。 奇玉园七月都冇事啦，你整个鬼卡士咩？扮咩嘢啫？屌， 系咯，即系好啦搞笑地，今次延到五月一号。之后追加爱之源同福冈县啊嘛，扑佢条臭街，做乜鸠啫你哋？ 好似就系咩？你总之就你个县紧急状态，你个县就唔大，就冇名咁嘅款。 唔系咯，癫癫地咁啫，做乜鬼？但系又唔好努力地推疫苗喎、啊。你哋想搞，你想搞奥运啊嘛？咁你推疫苗啦。 呢个系真嘅，其实就当佢一开始一月嗰时候，又应咁讲啦。当疫苗出现咗时候，我哋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日本应该将佢抢先去打啦，但系即系直到但系喂，香港咁慢啊，都应该话系咁准备，唔好话香港其实我唔记得咗，我听错啦。香港好似都接100万人打咗第一剂啦。 至少我知道咗。 咁香港得700万人，起码即系平均七个人有一个人打咗 一啦，至少有700人打咗啦。 系啊，系唔系好快？系唔叫快啊？亦都未至于话好离谱，但系。东京的速度是啊，你谂下，日本你搞奥运理论上应该咩？一有疫苗，你即系第一时间抢疫苗，然后就东京大规模做宣传。你唔打就非国民，你唔打就唔效忠天皇，你逼你班友打啊嘛。但系佢又冇 讲嘢喎。如果你真系咁惊呢一嚿嘢，至少天皇出嚟讲两句啊。 个个都唔肯出， 冇连法国有人讲嘢喎，想点咧？ 唔系有种好奇怪嘅情况就系、是、日本人我谂法啦。其实嗰班官员一直知道咩疫苗要打，宣传疫苗要打咗咩，打咗咩事咩王？佢又唔似香港啊，香港就死人都话咩打疫苗一定冇事嘅，有事系你个人问题。 系咯， 但日本人冇咁狼胎啊！佢惊打疫苗咩，中国会咩肥到死，又唔敢宣传。结果就咩疫苗嚟得慢，疫苗打得慢，奥运急住嚟啦，跟住夹硬要上车上奥运，结果条气其实 净讲一只自己唔捻顺，我净一样嘢，我当音乐就 调气唔，我想知你调气唔捻顺嘅意思系边一边嘅调气唔捻顺啫？ 梗系人啦、啊，好简单， 即系你讲市民定 市民啊？ 讲定讲政府啫？ 市民调气唔顺嗱，你、哦、你要紧急作，你要为咗呢个嘢搞咗成年，又唔俾乜，又唔俾乜，好啦，又叫我不要不急唔好出街啊，搞混啊，全圣火啊，哇，不要不急到呢样嘢。你就去搞，而我哋又要我哋乜嘢都唔想做。喂，有冇咁离谱啊？即系有我即系当我即系纯粹阴谋论啊，或者系啲吹水讲啊，就系而家咧就叫做咩？冇废抗争。 嗯。 反而之后嗰啲后生仔就咩？一未必会惹到，可能都系瞓几日医院啊，或者一个晚医院就冇事噶啦。我同你出街咯，赌一铺咯。你总之系咩？一路大爆发，睇你嘅一路有阵时一路上升，我睇你几时冧。不你政府唔系点解医院写呢样嘢？我嘅证据就系、是、医院就贴咗张纸，就系我哋医疗体系就嚟冧啦，冇搞奥运啦，系咪先？呢样嘢有咩关系啊？你如果净系睇你，即系如果正常嚟讲就系咩？你医疗你冇肺人嘅感染人数大爆炸，同搞唔搞运系冇任何关系嘅。你应该话咩？ 冇关系嘅。 唔系，如果你话医疗体系就系爆炸，你唔好出街啦，得呢个合理嘅，合逻辑嘅啦。 我明啊，系啊， 但系我医疗体系就系冧啦，你唔好教我啦，我系唔明嘅，即系因果关系你好难解释俾人听噶。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解释就是、如果你将中间加咗就系、是，你我医疗体系就嚟冧啦，你唔好教我啦，啲人条气就会信噶啦，咁就啦，而家只条系唔信啫嘛，你唔教我，啲人就 OK 嗱，你唔教不要不急，我咪唔不要不急咯，大家公平啫嘛。 以另一个角度去睇，你即系美国系爆到几百万，每日有几百万咁滞噶嘛，即系累积到几百万人啦。喂，人家 New York 都未冧啦，又唔系多咗几千个，你同我冧啊？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而家出印度出得好劲，但系我睇讲印度人间地狱咁，跟住睇啲数字，印度感染数2000万人，死亡数200000，等先1%，咁咪即系低贫困率。即系同埋印度好似6亿人，印度好似6亿人啊嘛，印度有。 印度有咩啊？ 印度全人，印度有几人啊？好似6亿啊！印度人口啊， 人口系咯， 好似6亿咁啊！ 年中印度死嘅人都唔止200万啊！年中唔知死啲咩菌，你又唔系干净嗰度。 只要印度其实讲只嗰句啦，即系我成日讲就系打疫苗咧，就咩打疫苗咧就乜嘢就乜嘢都唔关咩死法都唔关疫苗事，而冇肺咧就乜嘢死法都咩死法都关冇肺事，你仆街死都冇肺噶啦。我成日觉得有好似督数嘅，即系嗰啲叫做咩？夹硬总之有咩？总之有疫苗，总之死咗之后咧，你真系有菌咧，就全部冇肺数。 嗯， 哇，咁你都得啊？系啊，嗱， 但系好啦，搞笑地多自杀个案嗰啲又唔关武汉肺炎事喎。 嗱，好睇啦。 搞笑喎，喂，大佬，佢而家呢个武汉肺炎呢一旧嘢同即系呢一段时期啦。嗰啲呢段時期嘅自殺個係飆係爆升噶嘛，香港又冇我唔知啊，日本係爆升噶嘛，原本都已經夠多自殺案嘅啦，咁係因為呢段時期更加爆升得多，之後冇人打算做呢樣嘢對任何對策喎，好啦奇怪喎。 睇到啦，根據 Vicky 講，而家印度嘅人口13亿，13亿人口裏面有2000万， 2000万，嗯， 2000万2亿，即係1%到。以印度人口嚟讲，或印度嘅卫生情况嚟讲，写算严得算少噶，即系我咁讲就系，中国14亿仲夸张啦。但系我开以为印度六亿七亿嘅，即系原来有13亿啊！哇，印度啲人真系咁好生养啦，即系班友平时冇嘢做就搏嘢。 唔系啊，唔系一向都系话如果中国冧咗下一个最多人口嘅就系印度啊嘛。佢哋修罗之国嚟嘅，随时拉条女出嚟，咁就话强加仲强加。 我修罗出咗名噶，修罗之国就唔系即系印度嘅情况就系、是、佢人口咁多，卫生环境咁差，佢哋而家嘅就死亡率都系1%。 嗯， 因为好关键嗱，我就好关键，你唔好用咩，唔好好即系 BBC， 我成日觉得 BBC 咧就 BBC 同英国佬咧，嗰传媒咧就食佢阿斯利康疫苗滞销，所以成就揾印度推嘅啫。 嗯， 跟住就呢个阴谋论当讲笑啦，即系。印度讲真就系你1% 嘅死亡率，你有2000万人死亡率系仲要低过欧洲嘅。喂，讲真咁嘅情况之下，印度你讲真就系印度你嗌晒救命，你将日本你几时轮到你啊？ 喂，日本又好似今日咁嘅新聞咧，今日系星期六啦，五月八号啦，咁新聞就话大阪25个人死咗24个，死咗廿四个人，全部80岁以上嘅，即系话对啲僆仔讲，哦，即系老人家嘅问题啦，咁即系唔关我事啦，系啊，好自私噶， 系 好自私，呢样嘢系好自私，啲僆仔好自私啊，咁啲老人家小心啲咯，但问题就系老人家打疫苗好危险，但而佢最需要打疫苗嘅。后生仔最唔需要打疫苗嘅，但系就要打疫苗。喂，你大佬英逻辑，你英逻辑，日本政府好难同僆仔，好难去劝服后生仔打疫苗噶。唔好喺香港都唔得啦，唔通你同僆仔，唔通你同僆仔讲话，为咗老人家健康，你冇冒险打疫苗啦。 唔 好讲都唔听啦。 叫啲僆仔唔好出门口，由2019年已经咁讲噶啦，低交冷。咁之后啲唔系，不论网络或者一般人讲，屌，点解唔系调转？你叫班老嘢全困咗自己屋企，我哋出去搵钱算啦。 你不如唔系，你叫六，总之就系咩？60岁至40岁至60岁呢段年纪，因为呢年纪可以打疫苗嘅，亦都危亦相对嗰死亡率比较高嘅去打。60岁以上嘅。惊就打，唔你唔怕嘅就打，咁 OK 咯。或者就老人家小心啲。 你有冇识人有打而家？ 有， 你身边有啊？边咩人嚟噶？佢系佢， 你都识噶 ？Facebook 佢都识噶 咩啊？边个？ 阿 Toby 咯 ，Toby。O K， 哦， 你佢自己 Facebook 张纸贴咗张疫苗纸啊嘛。咁 我见过。 就咯，你见过噶？仲问我？得我印象中就得佢啫。咁我老豆就因为佢本来想打，但系佢因为佢有过敏，所以佢就决定唔打啦。 有过敏咩过敏啊？ 唔知啊，佢身体嘅佢对啲药物反应好夸张嘅佢。 哦，大佬好多，因为顶你个，啱啱喺 Twitter 睇到熊本县又话唔俾饮酒，但系啲饮酒嘅餐厅开到8点，超咪即系同东京啲开始嗰时一鸠样。 交流，因为大家斗兜啦，即系嗰句就大家斗交流啫嘛。 咪就系八点之前玩尽佢咯。 唔系好紧咧，就而家因为7000人啦，睇新而家睇出睇新闻7000人啦。唔系最中意就系有一个好妙嘅就系前一段时间，唔知好似上两个月，唔知喺我喺网上啲网上面出睇见到人，点解仲未做群体感染噶？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知唔知阿 Sam， 你知唔知东京有几多人啊？東京就算每東京7000人啊，東京有7000萬人口啊，要做群體感染起碼一半人口，起碼超過一半，即係500萬人，7000人成幾要幾多日先500萬人去到500萬啊？傻咗係，你識唔識計數啊？真 係，我最搞笑而家你有睇你有睇瑞芳惠美喺度屌鳩政府話有延期啲 event 同埋 live show 嘅。咁即係而家佢甚至即係我 show 我條 link 俾你睇啦，佢係同阿赤松健啊、阿瑞芳惠美啊、即係 Eva 嘅聲優啦，仙子嘅聲優啦，同埋議員山田太郎啊，同埋仲有一個唔記得咩人嚟嘅，嗰、那個好似係啲 event show 嘅老細級代表人物咁喺度講話，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哋喺呢個咁嘅這個所謂的瘟疫之下可以生存嘛。而他現在瑞芳惠美屌的地方就是，喂大佬，話就話用無觀客方法去做表演啫。個問題就是，喂，就是因為無觀客這件事，大家入 fan 級那些就覺得冇咗嗰種矜貴嘅感覺啊！你明唔明白？ 梗係啦， 你買飛可以睇實體，你可以幾近都得啊嘛。咁而家冇喎，咁之後啲人咪放慢手腳反正到嗰日先買都未遲啦。咁即係佢哋冇，即係啲做 event 嗰啲，即係做演唱會做 event 嗰啲，冇方法去諗究竟有幾多 income 會翻嚟。即係賣 goods 又麻煩，賣乜又麻煩，話就話全部做 online 第一條出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結果論上就 online 係 唔得㗎。 到啊嘛，即系搞到啲嘢濑晒摊啊嘛，都延，你正如你所讲，延咗几多场 live， 几多个 event 冇鬼晒，富之block 开唔开得到都成一个问题啦。富之 block 好似今个月啊，定上星期开噶， 真 富之 block 好就快开啦，好似富之 block 好似睇下先，总之成单嘢奇奇怪怪咁样咧，咁你哋想点啊？富之 block 二零一系几时啊？系喎，8月喎，有排喎呢件事。 哦，咁就会落，咁又有差奥运之后啦。总之就系、是、嗱， 有咯。 我而家睇紧 奥运嗰段期添，咪边有奥运之后？ 嗱，我而家睇紧News Degrees 嗰、那个即系嗰啲统计表啦。东京就有成14,500人。 确诊 死咗1,915人，就1.3%死亡率。 都再多啲，死咗6,000几啊！ 而北海道咧就最高死亡率嘅，就是、26,000人感染，死咗890人，就3.4%。即系话北海道最严重都系3%，都系3.4%死亡率。其他县东京、大阪咧就1.9%，基本上咧系1-2% 嘅即系死亡率。好简单就系、是，对于后生仔嚟讲就系、是。咁嘅死亡咧，仲有死咗啲仲老人家，咁后生细仔唔怕咯，屌怕咩啫？同埋就系、是，屌好多喺大城市出嚟嘅后生仔啊，基本上都老人家去乡下噶啦，唔通佢屋企，佢翻屋企根本上就系咩？我一个人去东京揾食，我又唔会见到老，我又屋企又冇老人家，我怕咩啫？咁嘅心态啊，佢哋系，同埋一样就系你冇一个叫做一定戴口罩啫。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咁你仲为咗老人家谂下啦。我屋企冇人家，屋企连只猫都冇，即系屋企孤家寡人，即系家徒四壁。你叫我，但我唯一嘅娱乐就系放咗工，同几个 friend 去出去饮下酒，吹下水。哇！你唔俾我饮酒啊，大佬？咁仲差唔多做奴隶？喂，奴隶咯，奴隶放你仲要做监等，或者做奴隶都放饭时间系嘛？ 呆滞状态咯，而家土博物士佬嘅状态住嚟。 系啊，即系而家就一成就好似而家系叫做你要翻工，但你要翻工，但唔俾你玩。嗰种系最啲人最怒气呢样嘢啫嘛，喂， 嗰啲最黑人憎啊嘛，你唔明白扑街、 日本有关就系你要嗱，山手线逼到咁尽，讲、真的，以山手线嗰种逼法啊，唔好话讲真啦，戴口罩边有用啊？真系要感染嘅话， 喂，咁你真系倒不如你真系咁想所谓咁惊呢个所谓嘅武肺炎，咁顶你个肺，咁你真系全城瘫痪两星期啦， 佢又唔得， 个武斗就全部运晒屋企啦。试下系咪真系得啦？系咪真系冇人冇确诊过噶啦？系咪真系试下啦？你就强硬啲同我顶你个肺！之后你又叫人不要不急，唔好出街喎。咁之后咧，追加楼如常，追加楼公共交通如常开放喎。咁点啊，你老味？ 即系佢要翻工，即系搵就咩？你翻工又要翻工，养外政府，但系就冇玩。哇！你做奴隶咯，即系我呢份就系奴隶，即系根本上奴隶制度。而家就系、 是、狗唔叫搭板啫。喂，我至少我公司啦嘛先，唔系我公司都佢都冇人屌鸠过我即系粉而家粉 soft 啦，仲佢都冇屌鸠过我唔戴口罩， 算把啦真系。 我只有80%时间系唔捻戴口罩，我除咗戴口罩嗰阵时系正如我上次讲系话多开会嘅时候，多过三个人嘅时候，大家就戴口罩啦，唔好。 好简单，其实咧。全世界熟啦，我睇电视咧就见到个戴口罩，好简单就系电视啊嘛，基本系见到嘛，即系嗰啲艺人啊、星洲嗰啲梗系戴口罩啦，大佬，佢俾人闹嘛，我就但问题就系，屌冇影到，即刻唔戴呢班友，冇话俾人批中啊，好简单，好似龙星娘咧，即系做《Fair》关波嗰个男主角咧，龙星娘咧，佢染咗，佢咪染咗，讲真，如果你又戴口罩，如果真系做咗防疫措施，点会染啫？最关键就系你冇做啫嘛，事实绝大部分都系唔做。 嗯， 即系香港咁，香港人几乖啊，咪冇事咯。 我最后一次睇，我三月嗰阵时仲系正常有 event 可以睇噶。我嗰阵时，我十一月睇，即系我睇《新英战队 Stage》，十一月第一场嗰阵时，嗰班人戴住都好捻核突嘅透明嗰啲口罩咧。喺 Stage 上面啲人都戴噶嘛，好捻嬲怒噶嘛，我望住。咁之后咧，当我三月睇嗰阵时，佢哋出即系纯唱歌嘅《英战队 Stage》，班人竟然戴口罩。 梗系啦， 全部都唔得，净系我哋戴啊嘛。佢都话唔系，咁咪啱咯，做乜沟啫你哋？ 通常都睇多鬼鱼嘅。 十中成年你哋系 clean 噶嘛？你讲你惊我哋啫嘛？你惊啲客有嘢啫嘛？你哋应该系 clean 噶嘛？你明白大佬？ 唔系，好紧就系、 是，我拉嬲路啊嘛！你明唔明白？ 我今晚就系好似前两日咁样，Love Like 嘅 Liana 佢个。无关系发表会啦，新曲。咁佢喺舞台嗰啲台上面，佢五个都唔戴口罩。咁佢五个验过，佢肯定冇事嘅。最少戴口罩啫，你惊日冇验过人，唔知佢有冇事啫嘛？你肯定冇事，戴乜鬼口罩啊？都唔合逻辑嘅。 嘢而家你睇电视咧，睇电视或者睇 event 嗰啲咧，以前咧系每个人好细心地隔开一块 acrylic 板噶嘛，仲要隔到九丈远噶嘛，个个都。 而家 你望，喂大佬根本就～那塊板越嚟越薄，之后仲要企到都唔企得唔远啊，隔篱啊，根本就企 仲要你睇啲電視嗰啲仲明顯，電視嗰陣時嗰啲人都係坐到老狗像遠喎。而家哇坐埋喺隔離嗰塊板，甚至有時唔係板啫嘛，一塊膠咁樣咧，一塊透明膠咁樣，一塊超薄嘅透明膠攞喺度薄喺隔離隔一隔就算啦。你可以明顯睇到，喂頂你個塊電視台班人都唔鳩你啦。 而且最驚俾人鬧嘅都氣搞啦。而即係而家日本防疫就只係其實日本防疫會搞咁大件事咧，一句講曬就係 hea。政府的政策 hea， 人民的防疫政策都 hea。香港點解會點咧？就係、是、唔係香港政府咧？當然啦，香港要俾翻 credit 佢嘅，因為香港政府夠狼死，同埋香港政府真係話封你就封你，同埋就是、我係唔賠錢噶。你肯開門就你肯開門坐監，咁冇辦法啦。你出到咁你咁狼死， 超咁香港配合啊嘛，咁你個 香港配合，香港配合啊嘛，香港人同埋香港人係香港人好驚噶，不過唔好話。其实香港人香港人好惊，我谂系一部分啦。其实好多人都系已经开 hea 噶啦。因为即系你话个开心出行咧，头嗰一个礼拜系威系细，例如老麦咁样系威系细，搵个人喺度睇住。而家白下嘢攞部手机喐一喐咁样，佢当你系咁，佢走你过咗噶啦。即系大家都 hea， 即系呢个系中国古话啦，久病无孝子啊嘛。你要讲咗你个病搞成年几，实际上真系 两个黄金周啦，仆街。 仲有。你感染 系两个黄金周啦， 就咯， 大佬，喂，你唔使食啫，我哋要食噶，大佬啊！ 即系你咁，你实际上好有意思，你知嗱，嗰日你身边人，你一般爆咁多，你身边人其实都唔系感染人都，你都系身边你识咗一个咁大把啫嘛，感染嘅 一个啫嘛，得神人舐过嘢啫嘛，即系而家神人做咩咧？而家神人咪好似我上次同你讲话，佢而家搭上咗个一个。咩特別嘅纖維物質嘅專家，整一個 N95 以下，但係比一般大眾使用嘅口罩以上嘅貴價口罩咯。哇！佢搭上呢個咁嘅人咧，即係話大生意呢個大茶飯喺度講喎。啱啱先揾咗啲明星嚇做呢個咁嘅 promotion， 即係我問佢：，嚇你唔驚大陸嗰邊出咩？冇所謂，因為佢嗰個係抄唔到嗰嚿嘢，佢抄仲好，佢抄法國即係。佢哋發覺啲流咧，發覺抄咗之後咧冇用，就即直接一定買我嗰個。哇！大生意呢、這個大茶飯啊嘛！佢今日好開心，同我頂你個肺，根本就冇打算完，翻撲街。 咪咁啊？咪咁，當我知道都唔知幾時完，我梗係我將盡力揾錢噶啦。好合理喎、啊，我覺得啱喎、啊。即係當你有錢唔揾， 嗯， 即係咧傻咩？我梗係盡力揾就盡噶啦啲嘢。嗱、我有啦，我而家睇啲睇阿夏芝麻啦，咁佢讲佢紧住阿孙连啊嘛，佢之后我佢引述就系东新闻讲就话戏剧场同演艺场 OK， 戏院唔俾，高尔夫球场观系少过50%呀，等先，点解戏院唔俾啊？ 点解戏院唔俾 咧？我依个嗱，仲有戏院之前冇问题过，完全 唔系咯，戏院冇讲过任何咩 cluster 噶嘛，顶个肺， 即系摆有即系嗱，我讲就系、是。啊！之前《鬼滅之刃》要破紀錄嗰時候咧，戲院就冇問題喎。好啦，《鬼滅之刃》而家400億啦，唔使破紀錄啦。就佢而家咁咧就咁咧有問題啦。 未講喎， 咁都得啊？哇！即係佢做咩？你想做鬼？你想你成班友想做就鬼滅創紀錄，就唔禁戲院。好啦，跟住創咗紀錄啦，做完嘢啦，就咗戲院啦。哇！咁都得啊？有冇咁狼胎啊？ 即係話你冇阻住，你冇阻住我睇閃光啲撲街仔先得個頂。 就係冇，佢就係衰蝦啊！A 好 A 翻咁样，如果 A 翻唔禁啊，如果唔系 A 翻，如果咁样嘅话 ，A 翻咁过咗100亿啦。但系而家 A 翻就封嚟封去啊嘛， 90亿咯，而家就 80，佢就话83亿啦。但 系 咁 应该啱咯，系咯，应该90亿咯。而家嘅话， 即系佢讲就系你其实讲嚟就系条气唔打，条气唔肯信啫嘛。喂，你呢样嘢封，嗰样又封，嗰样又唔封，你封你边样嘢莫名其妙？ 嗯， 你专喐啲专喐啲弱势，即系最搞嘢就系沙丘线。减班次啊！哇天，真系神，真系神，山手线减班次啊！你有冇出？你有搭车啊？ 搭咩车？冇地方去。 咁系。 喂，我有出过去嘅，但我出去嗰个时间唔系高峰期啊嘛。你睇到个咁壮观嘅场面系8点先睇到嘅咋？你唔知道早8点或者夜晚5、6点，其他时间你睇唔到咁壮观嘅场面 嘅。咁正常嘅，因为即系讲就系、是、你知唔知有翻工时间啊？正常，如果你唔系翻工嘅话，你都唔知有嗰时间搭车啦，贪过瘾咩？ 我仲要我份工11点先翻，我有 Q 人咩？ 咁啊真。 我手点有鬼人孙和，孙和我唔介意翻工噶，冇人， 即系 都用 一弹性翻工时间叫做。 唔系啊，我一唔都唔系弹性嗰班，我只不过做 game 嗰班唔中意同做翻工咁解啫嘛。 唔系朝头早翻晏房得晏咯。 我都翻房晏，翻得晏嗰时又冇人顶佢肺，咁我嚟呢度嚟冇所谓噶。 好事嚟嘅咁样。 唔系八点都多人嘅，八点都多人，八点都多啲人嘅。 唔系九点钟之后就少人噶啦。 我又冇人嘅啦，我顶你个肺，有乜关系啫？对我嚟讲，因为唔系玩。 好有安静，我喺我日本玩嘅时候，你个钟嚟都唔会喺嗰个钟我试过一次，喺嗰个钟就搭车逼到车逼到好破山到线。但系通常我唔会嗰个钟起搭车噶啦，起码九点九十点先出门口噶啦。 咯，唉，真系 飞就飞走去睇戏嘅啫。 系咯，戏又冇得我睇啦，顶你个肺！ 东京系所有戏院封晒啊！东京系所有戏院都 封 Q 晒，你附近熄晒啲咁全部封啊！顶佢肺！我甚至有冲动啊，可唔可以真系去？去晒摊话睇到似落下剑心 去啦！我真系喂，我真唔明嘅就系、是、其点解东京东喂其实东京隔好近啫嘛？点解就系、是、其因为就系 廿分钟嘅，唔系都唔叫好近。 其实可以搞东京唔可以咧？ 唔系咧，癫癫地你大佬你部左左睇闪光啲仆街仔啊！顶你个肺！ 嗱，我想问下。嗱，其实就冇封啦，因为今日Lovely 红学就演唱会开咗啦。咁、千叶有冇封啊？千叶 冇听过有封喎、 啊。系啊，我记得好似几个啫，我都听过就咩，有啲人有啲 live show 咧去千叶搞啊嘛。 系啊， 跟住神奈川就好似都有，神奈川都有封神奈川。 神奈川有而家先封啫嘛，神奈川之前冇噶，之前谂住，之前仲谂住。同我 friend 山口话睇落剑心啊嘛，咁之后话我哋可能要去横滨先睇到喎，佢咁烦嘅咩？等佢停咗之后先至喺东京睇都 OK。 而家去，而家可以后悔咧。 唔系，我睇咗啦，我睇梅胎 Isa 场啦，我抽中咗嘛，咁点都睇一次啦，我就咁只不过系奇奇怪怪咁样，之后而家戏院又冇乜鸠都冇咁样，之后顶你个肺咁样。 即系唔系？如果你睇其而家闪光，如果闪光嘅话，可能真系去千叶或者去奇玉喎。 真系唔知喎，佢21，之后而家话伤，我睇到就话伤再，因为紧急状态延长之后，而家再紧急商讨紧。唔系边个？唔系紧急商讨紧。乜鬼？原本呢段时期系做紧我的英雄学员嘅画展噶嘛、原本系。即系佢只不过开咗头两日之后就话紧急状态啊嘛，之后话暂时休馆啊嘛。咁佢心谂系十一号过之后就开得翻，而家延长之后就话我哋谂一个新嘅对策，睇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所有观众可即系令到所有入场嘅人士可以睇到呢个 show。仲顶嘅话真系完全打乱晒阵脚咧，大佬点交算咁样咧？ 冇啊！而家好有而家 Lovely 咧 ，Aquas 咧，佢正刚嗰个。佢而家就直情，我而家即系我推上咧就咧，佢而家就总之就咧，总之靖江县一话解封嘅话咧，就并唔开咗佢先，因为佢今次开嗰个会场咧就系嗰啲度假村嚟嘅，度假村好处就系咩咧？平时冇人搞 show 嘛，咁只要佢话搞一个礼拜就开到啦，咁晨早开咗佢，你嚟到嚟唔到算数嗰只，咁平民搞咗佢开咗算数，所以今年应该会开到嘅，但系而家就睇靖江县几时咯。 咪咯，而家啲歌手啊、声优啊嗰啲开自己啲 live 啊，哇，去到老年咁远咁样咧，我而家啊，即系原本 supposedly 5月3号，我有得睇呢个内田真理嘅 fan 级演唱会咁样，系咧 fan 级 event 啊，顶佢肺！之后佢终止咗啊嘛，终止咗之后搞网上版啊，网上版之后咧又开始讲话啊，我7月有个 one man live 啊，之后 one man live 边度搞立川啊，哇，你老尾远道咧， 梗系啦。避开吧啫， 多磨你个肺。 系 Aquas 咁惨嘅啫嘛，走去靖江，点知翻靖江濑嘢？其他净系周奇，其他净系周奇玉苑啊，周千叶反而冇事喎，吹胀。 哇！顶你个肺，去到哇睇一场内田真系去到立川咁老年咁远， 拗爆头真系。 哇！拗爆头，顶你个肺。 同埋最紧就系莫名其妙啊嘛，就系照计你讲，你东京首都圈。你梗系包围奇玉啦，奇玉千叶神奈川噶啦， 系咯，冇啊，嗰啲又冇啊， 我系唔知佢嗰个逻辑。跟住大阪方面又系大阪同埋神户冇兵库县冇得讲啦，呢两个系摆最紧要嘅。但系我又冇听静 啊嘛， 我冇听静江，我就冇听京都同奈良有事、啊。 京都好似冇风啊嘛，京都虽然 雖然都有上升的趨勢，但是京都沒有封啊嘛，京都係。 係莫名其妙喎！講真，你大班京都超咗七半個鐘頭，講真就算坐地下鐵啊，都要半個鐘頭車程啫嘛，好乸近噶嘛。 係咯。點解？嗰時二月嗰陣時睇另一個內田真理嘅二 fan， 哇！去到川崎都去咗， 有冇咁乸遠啊？ 哇！你喂，即係我第一次嚟川崎，哇！頂你喂遠到咧，我揸成個鐘頭車先去到川崎， 黐線。 黐乸线都边度嚟？即系最搞笑，佢而家Gridman 系咪出到新嘅？佢话打算喺 Gridman 出有 event 啊嘛 ，Gridman 嗰个咩 Gridman Revenge，SSS Gridman event 嘅 Revenge event 啊嘛，即系顶到佢咪系之前内田真系搞嗰个 fan 咪嘅嗰个 event 同一个人，哇顶你咪超级老练咁远。嗰度周围仲要真系乜嘢都冇，真系得个场馆喺度，我周围乜鬼都冇。 即系佢即系，唉，我真系 为咗搞 event， 特登搵一个咁嘅地方，咁我顶你个肺。 即系佢其实用咩？已经尽量照住就，唉，有几有咁远闪咁远嘅，但系都系唔得有啲。即系而家就系叫闪直就闪直佢，但系你听嗰啲人特别加，系东京爆咗啲人，嗰下先出罪，我又唔明点解。照計嚟講，你一爆嘅話，你而家由東京散開啊嘛，跟住而家一路散開，跟住去千葉啊、橋本散開啊嘛，但又唔知我哋要搞喎， 啲國獎數咁嘅亂溝嚟， 我係唔知點樣國獎數點樣計數喎，而家好懷疑緊就係， 都因為篤數而嚟懷疑，亂溝嚟噶，大家咁懷 疑，唔係就係正常嚟講就係、 是，但又咁嘅，公平啲講，同上年黃金周比，啲人係識柒佢嘅，大家係出咗去玩嘅。 唔係，咁黃金周我睇啲睇 YouTube 睇 YouTube 鏡頭都見到啦，條街靜到你驚嘅大佬。 而家唔係，而家唔驚。 驚撚？ 係。 唔係直接就佢啊！一年前你以為冇你講冇肺真係又真係世紀絕症，一年後幾個好多人冇死。小嘢擺槍又染咗又冇事，關俊賢染咗又冇事。 關俊賢最高都算高年齡啦，染咗又冇事。 大部分染咗都冇事。 最高年齡嗰個係邊個？好似好似邊？ 我關暫時我記憶中都係關俊賢。 關俊賢最高佢57啊嘛，好似五廿定 五廿幾？佢都冇事，兩嘢出翻嚟啦。即係咁多人咩？真係當你發現咗咁多人都冇事。咁叫佢有冇事？咁我点会有事啫？ 仲要染，好似染唔够一个星期，就竟然话冇事啦。 咪就咯，即系计划出翻嚟啦。即系但系即系你俾人觉得就咩？ 小板嘢小事。 你个人觉得就你你太即系你太多现实例子话，你应该咁讲就系、是、嗰啲咩嗰好严重后遗症啊，死唔去啊，肺喂。 我冇嘢冇事。 好嗱，嗰时候死咩都死唔去啊，个肺花咗 K 卡嘢 ，OK。嗰啲係你講嘅啫，即係你傳啦，又唔知聽咩英國研究專家傳出嚟，但係咁我隻眼見到係冇事喎、啊，好多人係真係冇事喎、啊。香港有乜你 超英國講啊？有條友啊染咗武漢肺炎啊，本身有 cancer 醫好咗 cancer 添啊，你唔撚講 咪就係咯，即係嗰陣就係你講你 加 buff 嘅黐乜線啲呢個武漢肺炎出隨加咩 buff 都得喎，真係佢想加咩 buff 就加咩 buff 嘅喎，真係有冇咁唔係會變種我唔明會變到咁嘅地步啦，奇怪啊嘛大佬啊！ 屌，又变种又唔见啲，又佢要变种啫嘛？几时识放只眼识放 laser 或者系识用天识防卷风啊？咩先讲啦？ 喂，好似烧俾两只钢爪嚟啊！大佬，钢爪嗰啲系咩嘅？ 你大佬，你变种你咪变种咗变种人出嚟，同埋就系、是、即系就系你眼只你你听翻嚟，再啲唔知隔边有即系我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嗰啲咧，就觉得好严重。但系我哋眼见到完全唔严重，咁好关键系日本人都选样嘢啦。 买过嘢嘅佢而家冇事冇过，又行得又跳得又走得，之后仲搵埋你生意添啊！而家仲喺度。 喂，咪呢样嘢就成个就呢样嘢变咗就尴尬，就系、是、日本政府尴尬啦，就系佢欺佢唔敢，佢又唔敢，佢吹到咁大，讲到之前讲到咁严重，佢又唔敢话冇事。咁你人咁你如果你唔通你依个时唔通你旧年你讲到咁拉严重又乜又乜唔通你依个时话其实普通感其实知道严重啲系流感嚟嘅啫，大家唔使惊，你讲唔出口啊，知道咁大， 有专家咁讲噶，有专家咁讲啊， 嗱即系冇专家啦，因为咩？ 日本 专家，我哋而家专家好交流嘅，专家同冇人讲嘅嘢，又咩专家讲嘅更加交嘅啫，唔系俾教授我讲。 我系咩咧？就冇一个好似袁国勇咁嘅柒头出嚟，乜他说了就是嘅咁嘅人咯。就算佢讲嗰 班人，不知知群眾唔係好乸信。 香港人 信㗎，日本比較好嘅地方。 香港人好信袁國勇呢位專家㗎。 癲癲地，佢真係説了就是，之後話，之後最搞笑，坑渠裏面揾到病毒，廢話，嗰個坑渠嚟㗎，坑渠梗係有菌㗎啦，你咪傻撚咗 啊？咪嗱，日本呢個日本即係依一成個日本呢個情況啦。我知啦，而家嗱，我而家睇，我而家又睇緊睇啲攝谷啦。而家呢個鐘數成十一點啦，都仲幾多人下喎，其實都即係但當然未做全盛時期嗰種成條十成個角，你即係八公口嘅位置，全盛時期係條路塞滿曬人噶嘛，而家都就冇塞滿曬人啦，但係都 OK 多人咯，比相對舊年同一時間睇。 呢、這個時間刪曬啦啲嘢， 但係多人㗎，幾多條街好多人，即係嗱，仲有啊，我好記得嘅，舊年依個時候睇嘅涉谷八公口咧，係人數少到你驚嗰種嚟㗎，但係而家係差唔多咁，啲宗數係少啲人㗎啦，嗰種啊， 冇啊，好好笑啊！你依個前排係咪有人 post 影相話而家嘅新宿好似女神轉生咁樣嘅？張文生，哇！我真係望一望，你幾多點去影你先至影到咁嘅情況？作為新宿住民，我唔覺有個咁嘅情況。 唔係，即係影一樣嘢就係相機會呃人嘅。你講真，你只要走一走相嗱，依個嘢我自己經驗啦。咁我去山形縣影藏王雪冰啦。咁我影咗張相，成張畫面裏面咧就得一個人，即係有個人喺一個人點喺下面行嚟行去行喺雪堆度，咁成位冇人嘅。你如果淨係睇嗰張相咧，你以為咧我就喺個我以為我就喺個荒山野嶺嗰度，但係咧只要我退後一步，只要我將個鏡頭一轉九十度嘅話咧，係咪成村人成山都？如果講真，你影攝影師，你只要走一走鏡頭，你影啲相有幾難啊？咩人間煉獄？講真就係你揾啲相要做出人間煉獄，嗰個幾難啫？就捉住部相機，連我啲咁嘅攝影機技術嘅人都即時就位啦。 咪就係咩咯？啲人捉到班呢啲電視台嗰啲攞曬梯咁樣，特登想影個角度係好多人啫嘛。但係蘇成，你直影嘅話，其實你睇到好多人啫嘛。但係你特登較高個角度之後望落去之後，好你會做到個品川站裏面好多人行嘅效果啊嘛。 就相機就啫嘛。 你兩個撲街亂鳩嚟。 誒，相機就嘅，唔使用 Photoshop 嘅，淨燒就識就鏡頭就做到啲效果噶啦。 嗯， 即係開睇即係。而家實日本依然夜晚啦，而家成十一點啦，條街依然咁多人。日本我又唔覺得有嚴重，日本人根本上唔家就擺出下度做咩啊？我就係唔理你噶啦，我就唔自縮噶啦。你吹啊！你有一係嗱，一係嗱，一係你一係你殺停咗奧運，你殺停奧運，中國政府賠筆錢俾奧委會，大家撲街。唔係嘅話就我一路搞落去，搞東京緊急狀態下搞奧運，就個攬炒啫嘛，而家。咩叫 好喂，我想睇啊，大佬。 咩最紧就系、 是、我入场睇，你咪搞乜嘢都入场睇，我就你有得搞，我即刻入场睇。 揽炒啫嘛， 啊真系几可以睇奥运啊嘛，可以连场睇奥运都冇几好啊，大佬。 唔系你又即系你冇，因为 O K， 我讲真就系、是、当初你搞奥运，你又唔该你要搞奥运，你就唔好搞埋紧急状态，你又压低压低嘅感染人数，你要搞奥运，你讲真就呢个就冇可能嘅。成个逻辑上面，你成个逻辑上面，你都讲唔通就系、是、你搞奥运，奥运呢样嘢系最不要不急嘅。但系你要奥运不一解决不要不急嘅事，但系要啲人唔好做不要不急嘅嘢。喂，啲人咪调气，我搞错啊！即系呢样嘢讲，你点讲咧？讲唔服啲人啊嘛！即系我头先一开头讲咗几次咧，就系而家啲人日本嘅包咁大，冇咩又啲人又嗰啲失啲电视台啊，又周围问人，即系问啲人点解你唔惊？又啲人通常就话咁，我戴口罩唔惊啊嘛，诸如此类意外，又揾啲咩学者啊专家问心理学嘅分析，其实讲一大堆说话，大家都唔敢讲说话，就系啲人民调气唔顺，同你玩嘢，因为搞奥运。 嗯， 但系边人咁讲一句说话？因为一讲嘢，第一就系一讲说话，大家一大家落唔到台啊嘛。所以日本医院最老实噶啦，你唔好搞奥运啦，医院睇就系冧啦。嗰就系咩？佢而睇就系、是、依人而家特登就走出搏感染，就搞冧你奥运。 我又唔觉得咁喎。 但系问题就系、是，就而家成个问题就系、是，而家日本医嗰间医院手足咧就系咁讲啦。因为除咗呢个解释之外，你谂唔到第二个解释就 系、是。医院嗰班就 系 咁讲，系啦， 系啦，医嗱医院，即系你成，因为医院嗰个告示就系、 依然睇就系、是、就系、是、崩溃啦。你唔好教搞奥运啊！喂，呢、这个说话嘅逻辑，你除咗呢个解释之外，冇第二个解释噶啦。咁我 觉得群众又唔觉得系咁啦，群众只不过要屌你啦，唔捻理你啊， 系咯，唔捻理啦，黐线啦，点啊？你唔够，你 要拍片噶嘛？你话要拍咩？嗱，我知，嗰啲乜鬼啊？嗰啲你好少会听到有风俗嗰边系会出现大型感染案噶嘛？你听到嗰啲club 就有 club 有，但你好少听到风俗嗰边有噶嘛？ 我真系未听过喎， 咪咯。club 唔係 club 嗰啲有，即係嗰啲 host club 咁樣嗰啲咧，你聽過有發生過嘅，我記憶中有嘅。但係風俗係冇，風俗你冇聽過有噶嘛？好啦，奇怪，風俗嗰啲而家普通嚟咯，喺如常營業噶。你冇特別聽過love hotel 嗰啲話死曬噶。 唔 係，你聽到酒吧死，唔係你有聽過酒吧死、餐廳死、商場死、日本啊講緊，但係你冇聽過。风俗场所那些死的、 不是 好了奇怪即为什么他们那些人不死呢就是他们如常在做生意啦、 很简单你幕后幕后幕后幕后边幕后呢啲开呢啲地方开得呢啲铺头嘅人后面一定黑底嚟噶啦好简单就是你唔系讲嘢你唔敢惹你唔敢惹嬲呢啲惹嬲势力你咪喐啲，有啲就香日本机铺唔似日本机铺大部分都即系叫良家妇女开噶嘛啲好人开噶嘛咁佢咪敢封你咯、喂。新宿歌舞伎町嗰啲酒吧，屌个唔系中国帮就黑帮，唔系就韩国帮惹佢啊！你傻咗啊？即系早几年咧，新宿咪啲报纸咪讲新宿打咗饼，你话唔记得中国帮同日本黑帮打飞起嘅？嗰时唔记得咁多差佬走去巡，你老母佢新宿打 饼， 日日日日开片，你班差佬唔知死因咗喺边？好啦，要不急，你班差佬就走去巡街，我屌你啊！俾啊！即系讲粗口啊！即系咪 老？我话熄灯啦，扑佢嚟臭街冇。 喂，啲人怒气有呢样嘢啫嘛，头先又系咩？ 用灯熄你个头啊！ 嗰时喂，嗰时新宿打你林飞打，即系嗱呢个血，即系夸张讲个血流成河，你班友喐都唔敢喐。哦，而家咧就恰嗱，呢个恰啲食肆啊，咩叫恰啲普通人咧？你又成班差佬仔出嚟，叫黑黑做个叫人好忽，冇得教饮酒喎，我顶你个肺咩？即系唔信咧，即系讲就即系出嚟玩咧，真系唔条气唔顺，就系。我条气唔乸顺，你搞，屌你喐我，你喐佢，你喐佢唔喐我，你喐我唔喐佢，冇搞错啊！你嗰啲铺友你唔封，即封我，我饮下酒唔俾，坐咗傻，叫去，即系咁抗争就夸张啲，斗气有劲嘅，一定斗紧气而家就 单纯冇娱乐，搵呢样系唯一嘅娱乐，咁解嘅我都觉得你 系啦，斗气咯，你唔叫我做，我偏要做，你又反正你唔敢，你冇可能拉我嘅，你吹咩？我只啫嘛， 系封俗嗰啲。 唔敢惹嘅风俗，你不如敢惹佢啊？ 佢唔系啊，系唔系有 suggest 过唔叫佢哋唔好做嘅，有 suggest 过嘅。但系个问题系咪前排有赔钱嗰啲咁嘅 system 咧？风俗系唔包噶嘛，因为 吹锁嘅照开咯，你唔包我就吹。 唔系即系睇，至少新闻上面冇人报，我表面正公睇啦，冇人报过风俗嗰边有大型感染个案噶嘛？你冇发过有啲咁嘅嘢噶？ 冇听过，因为最大感染个案就咩？老人介护设施 系咯，呢、這个比较多。 主要老人啫嘛，系啊。你如果你真系日本好嘅，日本佢嗰啲感染个案咧，佢话俾你知边啲地方感染最多。我睇见老人介护设施啊嗰啲地方咯，因为老人家最容易染病最容易发作。但系其他地方你话嗰啲咁啲全部冇事嘅，莫名其妙嘅。 莫名其妙，即系乱鸠咁咁样咧，真系，我都唔知点。 好啦，而家睇下，跟住嗱，唔好俾阿臭批中啊！三一号会继续撞差落去嘅，因为咧呢单嘢就一定玩到奥运嘅。而家日本人就摆明居物就咩？我睇你冧唔冧？你奥运冧我咪唔系你拉我而家做咩？大家拉，大家无意识地，大家万众一心拉冧奥运。 嗯。 但问题就系好难拉啊，因为日本政府而家摆明日本政府摆明规划就系我一定要搞啊，屌就算死掂啊。咁但系问题就系你日本政府想搞，但系佢都政府唔理你啊嘛，都政府就咩？大佬你爆成咁个样，我俾人闹，咁咪封，叫大家拉成嘢咯。如果正常， 全部 其实即系嗰句学中国嗰招，唔验咪冇事咯。 我都唔验咪冇事啊，呢个就 系 事实咯。 系啊， 呢个系唔验咪冇事。喂，真系逐个一定，喂，我不排除如果我验嘅我系阳性，我唔排除呢样嘢添。 我冇够严啫嘛。 要做咩啫？有冇事？你身边又唔会惊？你身边有冇惊人惊有事嘅？惊唔严啊？你如果你身边有老人家就要稳阵啲见。 我阿头有去验嘅，点解咧？佢而家一起身，觉得自己有强劲嘅感冒迹象，咁之后就冇翻工，咁之后就联络咗公司，之后就话今日休息一日啊，我因为我唔知自己系咪濑嘢，咁之后佢去验，之后得出结论系佢试过两次噶啦，即系两次都阴性嘅，两次都冇事。 感冒实有噶啦。 真系呢我哋呢行嗰啲做到咁鬼死夜咁样，大家都系夜鬼嚟嘅，就大家都唔会早瞓到去边啦，大家都唔系。 好啦，一时出去咁样啦，集出去成个钟啦。咁睇下一嗱，我而家睇一集五月尾都应该系咁样噶啦。咁除咁睇下，应该咁讲就系奥运就而家奥运就两个零月，七月就开始奥运，仲两个月 开始定 七月中，冇记错七月中 都系中午。 奥运，因为我睇下先，我查，因为我印象中好似奥运就七月中嘅，咁而家佢仲要大约两个月时间啦，当佢，咁就点挨咧？应该就系由本政府点挨落去啊！嗱，七月二十三号奥运系，咁而家五月，今日五月八号啦，即系仲两个月多啲，两个月时间内，究竟日本政府挨可以顶到几时咧？虽然我觉得要顶到尽嘅，我几有信心嘅。 好啦，搞笑地，佢而家先请人整咩程式啊嘛，整搞翻只 group 咩嗰个 Coco 乜鬼，嗰个 Coco 嗰个嘢又系攞嚟搞笑嘅，即系我说吓，剩翻两个月就开奥运啦，你而家先至揾人嚟搞呢个咁嘅乜鬼，有意思咩？ 其实我嗰个有咩啊？其实应该日本政府有咩啊？系早应该一月时候就大规模打疫苗。用日本政府举国嚟宣传疫苗，又叫大规模打， 咪咯。 咁你如果嗰时你大规模，喂嗰时你但你做呢一样嘢嘅话咧，起码一样嘢，起码你做咁有时你而家咁到时你大规模打疫苗啊，你大条道理唔染啊嘛，可以话低有疫苗好多啊，咁数低，咁数低嗰啲人你唔染咪冇咯。咁有嚟就系你而家疫苗打咁少，咁你又系咁染，即系有时呢啲咁嘅嘢，你有时真系唔知话佢老实好定咩好啦，唉。咁老实打头咩？ 好特别有新闻讲死好多人， 唔系都话都市，我而家武汉肺炎嗰死人系好都市传说噶嘛？咩嘢古灵精怪嘅后遗症都有，但实际上你身边人未见过有咁嘅事， 唔系咯？ 又话有咩运动员跑染咗之后跑得好慢，系除咗边个噶？即系听得太多呢个嘢，但真系嗰啲好嘢系欧洲球星染完之后好翻，咪又踢波。跑慢，佢不嬲跑慢噶啦，条友。 C 朗啊，染咗两次啦，入咗几多波？ 唔系，即系喂，有啲球星跑慢，超佢平时跑慢噶啦。即系，去咗一个即系叫做，唉，好啦，即系再吹落去入边又斜啦。好啦，咁今次多谢晒阿收银姐同我出陪，我吹成个钟头，大家吐下苦水。咁希望 都唔系多谢，我觉得你听众就系次次都做咗，次次都讲日本冇事，次次都越嚟越大镬，系咪真系冇事？ 咁事实上，我至少我喺网上睇到日本啲片啊，或者日本情况之后，日本人冇事，真系冇事。 冇一地丧尸先啦、啊， 索一索 一索， 超 低咗先。 丧尸就冇，走鬼大把。 咪咯， 周围 走鬼向都多啦。 啊，周围饮酒咯，有因为我香港有啦，冇讲日本啦、啊。香港有香，不过香港仲有喺屋村啫，都唔系话大家大行。 唔系啊，我中日本系真系大次次咁喺条街度，冇得去酒吧，喺条街度饮。 不过好玩啦。香港好多人餐厅啊，打疫苗开嘢，香港都好多铺头唔理啦。因为佢话四个人限聚，四个人一张台。香港其实绝大部分嘅餐厅咧，都张台都坐咗四个人嘅咋，茶餐厅啊、小餐厅嗰啲咧。咁讲真，即系喺酒楼啊、酒吧，你系先麻烦啫嘛。咁讲真，嗰啲铺头咪打冇办法啦，嗰啲即系局打噶啦。即系讲就系打疫苗，我最后我讲就系、是、打疫苗。一系你话唔打疫苗唔俾翻工 ，OK， 咁冇计啦，稳直至上咁搏。一系又话咩？打疫苗唔使隔离，系仲有唔使隔离啊，唔系七日啦，七你老母打疫苗唔使隔离嘅话，去日本 OK 得即打，又冇着数，又唔攞把枪指住个头，我打嚟做咩啫？香港人好捻屎忽鬼啊嘛，不过咁样都仲成100万打咗， 冇咯。 所以日本就系快入，而家仲有人系而家先至开始搞大规模打疫苗计划，我心谂日本人啲反应效率有冇低得咁紧要啊？大规模打疫苗计划应该一月开始噶， 唔系咯？我都唔知点解唔即真唔觉佢强推，佢冇咗强推嘅感觉咯。哦，唔系系多咗，唔系系多 想讲有疫苗呢样嘢嘅。你见到啲地铁啊，唔系即系啲地下铁啊，同埋啲JR 嗰啲电视广告咧，你会见到佢无啦啦有个奇奇怪怪，你唔知咩人嘅医生就话啊，我建议打疫苗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疫苗嘅即系而家日本建议可以打疫苗啦，你只要你联络呢个电话或者呢个网站，咁咧你就可以接种呢个疫苗噶啦。咁咧如果有咩不安嘅话，就打呢个电话啦。咁佢有呢啲咁嘅广告嘅。咁但系个问题就话唔多咯。你都冇见过小池行出嚟高喎，你话随时去打疫苗啦，咁佢你唔觉有任何 系最依咪呢样嘢就系咩？就系日本政府好想推疫苗，但系地区政府唔肯推。佢又即系反正拍咩王，有个打疫苗咩冬瓜豆腐惊咩王？呢样就系咩？地自治政府问题啦，就系、是、自治政府唔肯推，惊咩王唔敢推。总之惊啦，但系问题就系、是、全国中央政府就希望推。 嗯， 你搞咩啫？你哋班友？你香港就唔同啦，香港独裁政权，我话推就推，你吹啊，咁咪 OK 咯。 嗱，而家河野太郎，而家佢我睇佢最新 update 嘅所谓确诊人数啦，确诊人数有626,522，退院人数系585,1293人，而家入院需要治疗嘅有63,478人，重症有1,131人，死亡有10,702，确认中有1,669。哇，顶你个肺！呢个咁嘅数，你同我讲，你哋好卵惊啊！ 唔系日本咁多医院先六万，即系日本医疗体系 60万到100万都冇喎。 唔系，同日本医疗体系有冇咁差？有冇咁弱啊？虽然我唔好清楚啦。 仲要佢感染60万人，退院退咗50万喎、啊。 而家得6万人入院啫嘛， 唔系同时发生嘅，我知道呢样嘢就 一睇，不过要算啦。好啦，即系再唔再吹落去就唔得了啦。好啦，咁多谢阿收银者啦。咁希望下次唔使搵，又系为咗啲咁嘅嘢。希望下次可下次可以过嚟搵你录音啦。虽然我觉得今年内机会唔系好大，但系 唔知噶。 希望啦，即系反正嗱，如果即系我都系唔怕讲咯，再讲次，如果香港政府话同日本政府讲唔熟，你打疫苗唔使隔离咧，即打，要放轻 都 打。 你同我讲，我都打，我想我都，喂，我成年冇叫我老豆老母啦，仆街！ 大佬真系，真系我冇话，讲真，我方都打，你只俾佢过嘅话，你唔俾佢过，你唔好意啊，坐你慢慢，你慢慢打啦，我完全系发神经。好啦，咁今次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